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喺加拿大升学，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咁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我翻嚟啦，你要更正一下啦。咁呢个学甲咧，呢个其实就系由2015年开始已经有陆续发现嘅啦。咁头先讲后壁嗰个咧，今年4月再喺后壁呢个地方咧系发现嘅。好啦，咁问题就系唔单止系话我哋非法去埋掩呢啲咁嘅炉渣问题。好啦，咁呢啲炉渣喺边度产生咧？钢铁厂能够产生呢啲咁嘅炉渣嘅厂有几多间咧？原来全台得19间。咁你咪喺源头度， 有实揾到噶19间。 你源头度管好呢19间去。 嗱、你好啦，你产生几多吨钢、然后有几多炉渣你计得到噶嘛？咁然后你话俾我听呢啲炉渣你点样处理？你都可以话俾我听噶嘛？咁、然后我真系查呢啲炉渣同你个报告同唔同？咪就咁簡單咯。咁然後我屌你埋撚咗落泥土，你都話俾我埋咗邊啊個泥土？原來我真係驗下啲泥土係咪有二惡英嘅殘存喺度噶嘛？係咪都可以查噶？所以咧，根本咧呢啲咧就是、你政府有冇作為啦？係 啊， 你冇作為咪就咁咯。 即係你管嗰19间，你喺個門口截住佢， 咪咯。 好，你出咗門口。全台嘅走，你点追佢啊？咁你门口度咧，佢一定要报告 你。我都话你 系 有得查噶嘛？几多吨钢铁有几多吨？有几多炉渣出嚟？你系计到数噶嘛？呢啲嘢唔系冇数。 同埋你呢啲炉渣出厂嘅时候咧，你有个报告俾环保局噶嘛？ 好啦，咁啊，嗱，台南市啊，黄伟志咧就话啦，佢话咧，佢话炉渣咧就可掩埋呢个农地一说咧，就俾外界认为咧就官商勾结之嫌。咁啊，事件发生之后咧，咁啊。市府即系台南市府市政府立即处理，要求明长兴啊喺180日之内完成清理，咁啊即系佢话本来以前嗰啲咧，都要一年，最快都半年，嗱而家咧我要求业界咧180日同我搞掂，180日几多咧？即系大概系半年， 半年咯。 好啦，佢话仲要咧，为咗令到民众放心，我全程。 直播 咁 大王，即系话咧，嗱，屌180日里边我直播，屌你喺嗰度处理点样处理嗰啲炉渣嗰啲泥土，咁你睇住啊，嗱，有啲咩冬瓜豆腐咧，你又检举话俾我听啦， 系啦，全民监察喺度嚟讲咧，嗱，阿黄医师系即系有要做嘅做，但系佢点解源头嗰度？點樣監控咧？點解俾人哋咁樣抌法咧？嗱，咁你捉翻嗰個源頭啦，你係邊個傾到嘅？一定查得出嘅，係咪啊？ 好明顯係明長興啦，呢、這個就係 咯， 唔使講啦。 係咯，咁你 因為業界自己都唔敢否認啊嘛，係嘛？ 係啊，咁19间， 咁你咪捉翻明長興，喂，你啲爐渣。等抌咗落邊幾個農田度， 追翻去掘翻出嚟， 咁你掘翻出嚟，同我處理翻佢，同我翻翻啲泥土啲泥土，我再乾淨翻佢，然後嗰扎爐渣你再處理佢，係嘛？呢啲話呢啲錢好撚貴嘅，貴過你原先未埋嗰時嘅處理啊！ 咁咪你要做咗污染啊嘛！ 好啦，嗱，咁呢單嘢講完啦。 好， 嗱，咁啊好啦，中共對台犯意日隆啊，民進黨吳怡龍提出在家當兵，嗱，即係。你知啦，而家啲中共啲戰機啊、戰艦啊，得閒就 飛 嚟飛去啦，咁又喺啲台灣嘅海口嗰度遊嚟遊去啦，啲艦隻咁就即係嗰個戰意味道甚濃啊！ 係啦，嗱，咁喺呢單嘢嘅時候咧，即係咁嘅時候咧，就台灣咧就近呢兩個禮拜咧就興一句7年級生得罪了誰咧？嗱， 點解吳義龍有依啲咁嘅有依番咁嘅説話咧？因為咧突然間台灣國防部咧就將呢個70年代出生嘅，即民國70年代出生嘅人嘅教召，即係教召集延遲由就延遲到15年。嗱，咩叫教召集咧？就係話你當兵退伍之後， 仲要翻去受訓。 咁咧就每年都會都需要翻去營區咧，就再接受訓練幾一日咁樣嘅。 14日咧， 係啦。咁而家咧，本來咧就係8年到12年啦，12年啦。而家咧就係要求去到15年，係淨係講民國70年代出生嗰啲啫，即係1980年到1989年出生嗰啲。好啦，咁呢班人係點解要喊冤呢？因為當兵當最耐，佢哋兩年嘅，而家4個月，即係佢哋呢班人咧當兩年兵嘅，到90年代嗰啲有一批係當1年兵嘅啫，到近期嗰啲咧就全部嚇4個月嘅，咁啊，所以佢哋呢班人好無辜嘅，當兵都一耐，我喺當耐過你， 仲要多，仲要冇人翻嚟受傷14日。 仲要延， 而家仲有人提議話：喂，14日唔夠啊，大佬！而家啲新式武器，當年佢揸嗰支 M16都可能改鳩咗啦，而家可能唔同咗。喂，應該唔止14日，起碼夠28日或者1個月先得噶。 嚇，仲要 冚家產啦！ 隨時15年又話去20年啊！咁即係本來佢哋咧就啊，或者40歲之後咧已經即係退伍年齡啊，去到40歲冇啦。 呢啲係兵啫喎，上教中尉嗰啲仲要耐啲喎。屌你仲大鑊啊！即係嗰個延遲嘅年齡啊，仲要耐啊！ 如果你是所謂是即是國民役的話呢，就不會去到教級的了，即最多是中尉出 去。但是問題是你那些現在的官那些軍官啊，嗰啲年期仲要向後褪咧， 係 即係屌你到喂，我諗住50歲、60歲唔使啦，或者仲要啲嚟啊！ 咁就係因為大家都話而家形勢緊張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就係、是我哋嗰、那個國防咧就兵源不足，我哋咧需要或者我哋咧就是、全民皆兵啊，所以吳義龍咧提出。喂，我哋學下呢個以色列在家當兵啊，咁樣。 嗱，唔係，我哋先搞清楚，唔係先俾啲觀眾聽下先，咩叫邊個叫吳義龍先？點解我哋咁重視嘅先？嗱，吳義龍咧就同啱啱即係呢個立法委員選舉啊，咁啊同蔣萬安咧就對區嘅，即係同對選嘅。嗱，兩個都係超級靚仔嚟嘅。 嚇、啊！真唔覺佢靚仔喎， 咁一般係一般人 點講？不過係多女仔迷佢， 係咁好多女仔迷佢。咁我哋咪叫帥哥咯，係咪先？兩個都係。超級帥哥嚟嘅嚇，咁啊， 即係高大啦，高大威猛啦， 喺呢個台北市嘅文山區啊，立委咁啊，結果就當然係蔣萬安贏咗啦，咁、所以吳義龍咧，而家都係一個智庫嘅一個執行長嚟嘅，咁、所以咧。佢喺民進黨裏面都 即係佢本身係金融財進嚟㗎，咁喺香港曾經喺香港金融機構度做過高層，因為係好後生已經做到唔低嘅職位嘅。 同埋咧，有錢仔啦。 嗱，蔣萬安同呢個吳義龍咧，將會爭奪2022年呢個台北市長啊，即係有傳啦、啊、 都有嚟，有啊， 夠鐘啦。 咁啊，佢爭立委，上次係爭立委，今次係爭市 長，爭完立委啦，咁而家就做台北市長啦。 因為兩個都係兩任啦，任唔可以再連任。 因為兩個都是所屬政黨的明日之星， 係啦，即係兩個又靚仔啦，兩個又係高大威猛啦，兩個都係即係 兩個成6尺高啊， 係啊，都係犀利嘅。咁所以即係兩個超級靚仔咧，就可能就會2022年咧就會即係又對選台北市長啦。咁民眾黨就個副市長啦嚇，即係 黃珊珊 會出嚟啦。咁呢個後話啦。總之就呢兩個靚仔將會2022年咧可能會碰頭。咁所以咧佢講嘅説話咧，就大家都要聽一下。 應該都幾大機係佢出嚟嘅。嗱咁咧，佢就話佢嘅理由咧就話乜嘢咧？喂，我哋而家咧即係國防兵國嗰、那個係國民兵啦。咁我哋其實咧喺軍隊裏面啦，個訓練其實冇足夠嘅，我哋係咪可以將啲訓練擺落社區度，大家喺屋企當兵好似以色列咁樣？好啦，阿前兄，咁你研究歷史咁耐啦，咁你話覺得依招通唔通啊？ 基本上個情況唔同嘅，因為以色列啊，佢位於嘅地方啊，根本係經常會打仗。亦都係好大機會打仗，所以其實以色列差唔多係全民當兵嘅。 同埋以色列係真係俾敵人包住咗嘛？ 係啊！ 妖我哋都仲有個太平洋可以走啊，係咪？ 我呢個係個概念啫嘛。 個國情有啲唔 大，但大家跳落個海嗰度，跌落太平洋，仲有機會遊走嘛？喂，以色列就真係喺四面環敵喎、啊，大佬。 真係打噶嘛？佢啲 歷史嘅因素。 嗱、那個問題就係、是、 必打。 吳義龍講呢個講法咧， 我又不可以說完全不同意，但是問題你要全國皆兵，全國受訓，包括男女你都曾經受過軍訓，然後呢你在地區上面組織一個即係民防隊，咁你喺家當兵呢，我都合理嘅。喂，屌你啲冚家產，你都唔撚完當兵，冚家產你連槍都唔識揸，咁你去當乜柒嘢兵呢？ 甚至乎而家 當兵都 冇牌喎。或者係啦，但頭先大家聽過我講，即係轉引述去講點解去提出依、這個即係在家當兵嘅理由啦。咁但係有一個邏輯上嘅問題，佢話我喺國防部軍隊裡面嘅訓練都唔足夠，你社區裡面點可能有足夠嘅軍事訓練啊？ 唔係兩個概念嚟嘅，即係佢，我相信佢嘅嗰個概念咧就係嗰種警備嘅概念，即係唔係真係去攞支槍去打，而且話喂，我一遇到戰爭，我點樣去逃避戰役，減少損失？ 而家 即係嗰個概念 一樣嘅，其 實在家當兵唔係逃避戰役，我真係打嘅喎。 唔係，即係佢唔係真係上前線嗰班嘅嘛。 而家唔係後備役，而家唔係在家當兵，而家佢嘅理由或者佢嗰個做，你要點樣做到？嗱，你佢嘅理由就係頭先講咗啦。你國防部的軍隊裡面都話你都暗兒童都話佢嗰個訓練不足，你軍隊裡面訓練，你唔係我哋屋企族童子軍啊！嗱，好簡單，我哋一個所謂震撼教育係乜嘢啦？啊，我哋鋪個鐵絲網，大家都見過啦，即係鐵絲網好低嘅，兩尺尺零高嘅啫，咁下邊啪啊， 擺到啦，擺到 前進。軍訓嚟㗎嘛？ 係啦，咁跟住嗰啲上面機槍咧就一啪啪啪啪咁樣，隔離啲炸彈，啲炸藥係爆，真係引爆炸藥過我，即係我係受訓嘅時候真係咁樣，真係成個實人咧係拋嘅喎。我請問你。你在社區裏面點做一樣訓練呢？就呢個咁簡單。 同埋其實呢，你講緊嗰樣嘢呢，係嗰個國防嘅嗰個意識呢，其實係分開嘅。正規部隊，同埋啲叫預備役，嗰啲就真係準備去打仗嘅，就喺民間嗰度準備去打仗，有軍事訓練常識嘅。另一批呢，就係、是、呢普通嘅即係社會上面嘅一啲嘅 所謂 民防部隊，係啦，即係譬如救傷啊、運下糧啊、做電信啊咁嗰啲，即係其實係唔一樣嘅，做工唔一樣噶嘛。 在家當兵係可以，你係將現有嘅在家當兵，就唔係話用在家當兵去代替咗現有兵，因為而家只係四個月當兵。你其實咧，除咗一個基本嘅訓練之外咧，你冇實戰，乜都冇嘅。即係你話啊，我哋軍事隊裏嗰啲， 呢、 這 個 都係做唔到的。 呢、這個要講清楚俾啲聽眾朋友聽，即係而家服役咧唔係四個月嘅，即係只不過就係話因為兵員太多，咁啊，只不過咧即係兵員太多嘅時候咧。就你服四個月就 OK 啦。咁基本上嚟講， 即係四個月其實即係好簡單，你槍械訓練一啲機械一步操，你練咗咁多嘢嘅啫。其實好多嘢都唔足夠嘅。 唔係嗱，呢個我都要搞清楚先。募兵咧就四個月，好似好多兵。但係徵兵係唔夠啊嘛。 係啊， 即係呢個要搞清楚，即係話喂，你到年齡啦，要入伍啦，呢個又好多。咁所以咧，我哋佢太多啦，我哋唔使咁多嘅，屌，所以咧就唔需要养咁多人，佢四个月咧就好 就走啦。 但系真真正正当职业军人嘅唔多嘛。喂，呢啲屌你老母，你系咁要揸支枪肥两肥，你就走得啦咁。佢根本支枪或者成个即系战争，佢都未了解到。 功能一样咯，即系头先所讲嘅功能一样咯。 所以嗱， 你粗睇， 所以话即系我哋兵员太多嗱，呢个唔系真系兵员多，即系募兵募得行，因为募兵你读够年龄就当得兵啦嘛。系嘛？呢、這个太多，但系呢个唔系真系职业军人，唔系真系从你上战场都去杀敌噶嘛？征兵先至系真真正正职业军人，呢、這个系冇，呢个系征唔到翻嚟啊嘛？系嘛？ 好啦，你而家你四个咧，你话即基本嘅机械知识啊，枪械知识练到，你体能都未练到，你点去当？点去？即、就、系、是、你服役期间，你真系上战场呢班人。全部做靶嘅啫， 兩年三年嗰啲，即係起碼你第一二個月咧係操你嘅體能先。 嗱，嗰陣時個募兵咧就真係要兩年嘅，啊，即係最近兩年啦，係咪？如果你海軍陸戰隊啲就三年 啦，三年啫嘛。 咁嗰陣時募兵，咁你整整下就真係好多啦，係咪？因為你一夠年齡就嚟得啦，同埋嗰陣時冇乜小資化嘛。好啦，咁而家咧又太多啦，我哋唔使養咁多兵啦，啊，因為呢啲養咁多做乜春先得㗎？咁就所以咧。就取消了募兵制，變咗徵兵制。那些募兵就變成四個月咧就嚟玩玩嚇，即係俾你玩下幾支槍啊， 夏令營咁樣啊， 即係嗰啲兵役啊，即係冇兵役啦。而家就 咁，主要就靠徵兵，即係話你哋嚟自動 招募職業軍人， 軍人啊，做職業軍人嗰啲少嘛，而家唔夠呢啲啊嘛。好啦，我哋睇，我哋聽啦。吳怡龍啊，點講咧？嗱，吳怡龍咧就係自己個錄，嗱，佢自己錄影節目啊，即係可能 YouTube 嗰啲啦。佢咧喺家當兵啊。就是在我們居住的地方保護自己家人鄰居，讓每個社區都有應變和抵抗的能力，一支由公民組成不分性別跨年齡層的國土防衛部隊，防衛國土的任務需要全民投入和軍隊站在一起，強化國防的能力和決心，才有阻嚇敵軍的效果。如果社會在這一點有些共識，我們可以一起來论技术方面的细节，从组织到训练到装备， 嗱，呢个合理嘅，我觉得啱嘅，呢个啱嘅，即系大方向啱嘅，即系好似你讲点样去做法，同埋你系咪可以代替咗现有嘅兵役，或者点样去系啦？ 唔系个问题咧，你个基本 军人， 基本有呢个职业军人嗰种咁样嘅知识先得噶嘛？你要个啦，个都系嗰四个月，然后咧嗰班四个月，大家都系四个月，嗰班人坐埋一齐研究点样保卫国土。你都冇呢个知识，系咪先？系嘛？所以咧，即系佢系啱一半唔啱一半啦，我冇一个全部唔啱啦。好啦，嗱咁啊，到到传到俾边个咧？呢、這个叫做啊，前国防部长，而家系退除役官兵， 退副会啦， 呢个辅导委员会啊，呢、這个主委啊，即系简单叫退副嘅呢个张世诶，呢、啊這个 冯世宽， 冯世宽啊，即系所谓大鹏部长啦，系咪？咁啊，啲媒体又问佢咯，喂，佢话你对呢个吴怡龙讲法？点啊？ 唔使听，唔使听佢。 佢话咯，佢话咧，佢话屌你乜吴怡龙话主张全民皆兵，佢话呢个咧系渣男。咩叫渣男咧？即系我先解释啦吓。佢话唔好听佢嘅。啊，之后又俾人问啦，喂，吴主张全民喺屋企当兵嘅意见，冯世宽再讲啦，佢话要全民国防，如果唔系全民国防嘅话，偏离咗呢个主题都系错嘅。冯世宽就强调啦。我不会听他的主张，我不会理他，是啲小朋友啊，即系渣男，咩叫渣男咧？咩我都即系你叫我意会到我就知啫。真系一个解释咧，咁我就上网炒一炒啦。渣男嘅定义先啊，咩叫渣男咧？所谓渣男同坏男人咧，系完全唔同嘅概念嚟嘅啊。佢咧坏咧就即系指三观不正。啊、三观不正，好啦，而渣咧就是、人品有问题， 人渣， 人渣， 有啲男人咧系坏，但系咧唔算渣，有啲男人咧唔坏，但系又好渣，所以咧一般意义上咧，渣男系讲咧自我感觉唔错，极度自私，擅长索取，不负责任。以玩弄別人感情為樂的壞男人，嗱呢叫渣男啦。 哦，即係估唔到呢位老男人懂得講渣。 嗱，不過咁樣，嗱，我覺得咧，馮世寬咧係誤解咗渣男，佢根本就唔識， 唔識，真係唔識。 佢真係求撚其啫，屌你聽到渣男就代表啲衰人嚟嘅。係 啊， 唉，屌你乜嘅，即係佢可能想話衰人嚟嘅，但係佢又想同呢個時代嘅脈搏有啲貼近，所以咧又叫佢做渣男。 咁 嘅 潮語啊嘛， 都係想拉榮嘅渣句。 但係渣男，我覺得咧又未必適合呢個吳怡龍嘅。 渣男即係講啲感情嘢啊嘛！ 嗱，咁啊，吳怡龍咧其實好多女 fans 嘅，咁啲女 fans 咧就自稱龍虎，嚇佢個龍咧農田嘅龍嚇， 咁佢農夫龍，個龍都係龍啦，都係農田嘅龍啦， 係農夫龍，咁所以咧佢啲女 fans 咧就自稱龍虎嘅， 唔係等於我啊！我琴日係琴日我有啲細侄女，佢 download 咗。韓國啲韓星啊，即係原來咧，佢阿媽話咧，佢都唔知韓星有啲咩咁巴閉，個個都叫個老公嘅，就等於呢啲咯，龍虎咪等於咪即係個個都叫，即係呢啲韓星，屌個個都話，哎呀，我老公今日著件咩衫啊，整咗個咩頭啊，冚家產嗰啲係嗰個韓星咗龍虎，即係龍虎咪一樣咯，等於 係二龍咧就就係、是、比較唔同啲韓星啊，啲韓星而家即係啲走中性化，咁吳怡龍咧其實高大威猛嘅，即係都幾 man 下嘅嚇。咁啊！但系都即系你话佢靓靓唔靓仔咧，咁我唔识欣赏啦。即系我哋啲大叔咁样， 唔识啦，要啲女仔识啊嘛，大佬。 即系即系相比咧，我觉得蒋万安就系靓嘅啲。 都系，总之都系高。 但系两个唔同啦，即系蒋万安嗰种斯 大啊， 斯文型，佢嗰种阳光型。 咁 OK 嘅，嗱，即系总之都系两个帅哥啦，系嘛？咁即系所以咧，即系。这个吴怡龙提出这一度呢就比较冯世宽孖差他了。 当然就是。 那好了第二天呢就再问了再问冯世宽了。 佢話係咩？我有講過佢渣男咩？ 啊，我唔係咁意思，我主要唔係講呢樣嘢嘅。啊，即係馮世寬就咁嘅意思，即係 因為可能佢真係花有人話俾你話渣男係咁解。 講錯咗 喎，渣男真係咁嘅意思，佢真係想佢咁講咁嘅意思嘅。 即係個焦點又轉移咗喎，渣男同 咁其實咧，阿吳怡龍嗰個即係大概念，大概念我覺得 OK 嘅。即其實應該是咁嘅路線。 咁你本來 等於嗱，即我咁講啦，即吳怡龍呢個講法就等於蘇貞昌嘅講法啦，嚇、嗯啊。即我哋要，即如果共軍來犯咧， 攞掃把 打到最後一把掃把同個博哥一樣啫嘛。咁你 都係全民皆兵咯、啊。 咁你喺街喺屋企當兵係咪攬住咧？仲攬把掃把，你有咩好揸啫？ 哦啦，咁有啲人咧，即網上啲人就講啦，回應啊吳怡龍啊，我在家當兵啊，嗰啲軍最。屋企做軍人，網軍啊嘛， 唔係呢個即係當日即係有服兵役嘅國家，嗯、其實個概念都大致係 嗱。我哋可以回想啦，前兄，咁同以前我哋啲即係團練啊，係咪咁嘅概念咧？ 哦，又唔同嘅團練係另一樣嘢，團練係有組織嘅。 嗯、 即係個當時，譬如香港都有噶，誒啲團練咧係有啲譬如宗族啊，嗯、或者係一啲村入邊嘅組織， 可咪搞 咯。但佢組織都係一種係 咁，佢都當社區都一個代， 係啦，一個宗族嘅農閒之後去做嘅嘢嚟。 即係民都係叫民防嘅一種啦， 即係屬於佢啲好保安㗎。 啲治安 本身係有槍嘅喎，係啊。 咁而家佢概念都係㗎。 但你唔會，你唔會喺社區擺支槍喺度噶。 而家吳怡龍嘅咁嘅概念啦， 即係喺社區擺支槍喺度。 即係你走以色列路線啊嘛， 或者你個概念已經唔係咁，應該唔係咁樣樣嘅概念嚟嘅。 唔係，我覺得係應該係應該真係打仗嗰陣發槍嘅，唔係而家屌你屋企自己藏下槍。 唔係你 邊個冇支槍先得㗎？ 因為團練啊，真係有支槍喺度㗎。呢啲 有槍。 我嘅感覺就係話，即係嗱，我就未試過即係呢啲軍訓啦，係咪？咁我自己嘅理解就係話，即係有服兵役嘅國家。嗰啲役男夠鐘就有去即係做六個月啊，或者兩年嗰、那個即係軍訓啊咁樣，咁都係訓練咗你全民皆兵啦，係咪？當有戰事發生嘅時候，退父會啊，咁你即係你退咗役，當有戰爭嘅時候你就要服役噶啦嘛，係咪？即係當時所謂冚亂時期，就係話全民都皆兵啊，即係你架民防嘅呢架巴士都要我嚟徵用做呢、這個軍事用途咁。咁啊，戰時嘅時候就係你喺平時嘅時候就做好戰時嘅準備咯，呢、這個就係、是。 其實咧應該咁講啦，而家其實唔使一個概念，而家已經現有嘅。 咪咯， 退咗役嘅軍人，其實咧變咗後備軍人。 後備軍 教召， 而家話即係話，譬如真係共軍來犯啦，要號召後備軍人咧，正式後備軍人具備有後備軍人身份咧，係250万。 嗯。 啊！即係你連埋現有嘅現役軍人幾廿萬咧，即係差唔多達到差唔多係 三百萬左右。 但係你班後備軍人裏面好多係即係得四個月嘅訓練嚟啫嘛。 係咁，都係近期啦，即係早期呢個 係啊。 唔係嗱，你近期嗰個漢光演習，就係召集呢班後備軍人做演習啊嘛。 現役軍人就唔係噶，係唔係噶？即係現役軍人嚟噶嘛嚇嗱，咁咧就頭先講民國七十年嗰所謂七年級生嗰班咧，嗱佢哋當兩年兵或者再後期一年兵，其實佢哋淨係新兵訓練啦，未講落部隊啊，係三個月先再落部隊，你落部隊先知乜嘢叫當兵。你就係新兵訓練都三個月啦。 新兵訓練咪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操體能先咯，操個紀律先咯。 你機械嘅訓，你槍械嘅 訓練，槍械訓練 咯，一啲軍事知識。 你基本嘅即係當兵嘅 咁你而家 嘅嘢你要 四個月，你而家當四個月兵，嗱仲有好抵死喎。你大專生嘅話咧，你係分期喎。你暑假是當兩個月，下個暑假是當兩個月分期去當喎。 咁你嗰陣時候你哋大專兵上去成功嶺要 六個星期， 六個星期。 我哋啲學長有八個星期。 係嗱，嗰八個星期或者嗰六個星期頭兩個禮拜咪操你體能先啦。 冇嘅，我哋嗰年代、 都冇嘅。 成功嶺唔會嘅。 好啦，喂，唔講呢啲啦，我哋講下一個題目啦。好啦，嗱咁啊，中天新聞台恐遭毒手。台灣傳媒將一片綠油油， 咁呢個遲早嘅事啦，佢呢個就真係 中天都已經係 要開始啦嘛， 係咯，未開始啊， 喂，中天已經被批評係有即係咩嘅咯喎？ 嗱， 咁當然即係如果有一般嘅即係反共嘅人士立場嚟講咧，話、中天呢啲紅底嘅、底炒鳩佢啦，係咪？即係呢啲屌你幫中共講嘢嘅呢啲傳媒，你一定要屌你乜？ 冇所謂啦嚇，關閉佢都。 嗱，當然呢個諗法，我哋係覺得係即係你唔可以話佢錯，但係如果你個政府可以喐得中天嘅話，係咪所有媒體都喐得先？ 即係你 理由，佢可以俾個罪名你啫嘛。 係啦，冇錯。 你唔中意我就可以 係嘛？因為佢想喐呢個 TVBS 㗎啦，因為 TVBS 都係比較你冇一個親唔親藍先啦。如果又唔會親， 非綠即係唔聽非綠聽話啦，總之就唔聽話啦， 非主流啦， 係啊，非綠啊。 咁但係佢要喐，因為佢都想喐 TVBS 嘅，已經喐過㗎啦，有冇喐唔到？ 一傳媒咧，仲有個一電視啦， 一電視嗰啲係親綠嘅大佬，係屌你，你唔好亂鳩咁噏先得㗎。 我 一電視係親綠嘅。 而家好啦，中天嘅情況咧有啲似嗱我哋而家香港商台。嗱，佢就一到呢個係即係牌照到期啦，咁佢咧就你發覺咧，商台咧就開始炒喐一啲人， 鬱敏咪咁炒咯，鬱敏啊大班嗰啲咪就當年你炒咗呢兩個，我先俾個牌你咯， 係啊，冇錯， 係嘛？咁而家呢個中天亦都即係接近呢個乜嘢啦？好啦， 已經做咗啦。嗱，譬如係一個係比較有名啲嘅主持人黃友正啦。咁佢其實前兩個月咧已經係辭職嘅啦。咁佢叫自動辭職啫，大家知咩事？是被請辭的了。 中天就會在年底呢就是就到期了。 十二月到期了。那现在 是不知十幾的。 聽證會是依排開始的了，聽證會。 那就NCC 啊，那什麼叫 NCC 呢？就是中華民國這個行政院的通訊傳播委員會，就是說專管這些傳媒機構的，就是香港的類似咩局啊？啲咩通訊管理局啊？ 通訊管理局 啊，類似呢啲咁樣，佢專管呢個傳播媒體嘅。好啦，就會喺呢個咧，呢個月啊，呢個月嘅月底咧，就會開一場咧，九月廿六號啊，唔係九月，開咗咯，九月開咗，咁啊開呢個聽證會，即係話咧，究竟我哋續唔續牌？俾呢個中天，好啦。 未開嘅聽證會， 未開嘅未開，應該十月廿六啊。好啦，咁啊，即係點解會對中天開刀咧？嗱，其實咧，同紅梅係冇關係嘅，即係同個紅色地冇關係。佢都紅咗咁耐啦，係咪？好啦，咁啊，有一個民進黨嘅內部人士分析啊，咁啊，無論係蘇貞昌喺新北市嘅大敗，同埋前高雄市嘅韓國瑜同年咧，掀起咗韓流，亦都牽動咗國民黨全台選情大震。民進黨認為咧，中天的圈粉啊，功居缺位，所以咧，蘇貞昌就將呢一筆帳咧算到中天頭上。再係啦，2022年咧，縣市長選舉咧，蘇貞昌個女啊，而家嘅立委咧，蘇巧慧咧，亦都可能咧係角逐新北市嘅市長。咁即係話，如果我今日唔除掉你呢個中天嘅話，喂，會唔會？2022年之後再嚟一鑊㗎，大佬，係咪？ 咁嗱，韓流嘅嗰韓流事件啦，咁其實轉捩點咧就係八月一場大雨。嗱，咁咧當時嚟講咧喺高雄有個麻豆裏面啊，有條鄉啊，有條村啊，唔係鄉，有條村水浸幾日，冇人知，求救無門。中天佢入到現場直播。佢哋原來咧有個喺高雄市裏面有個咁嘅地方，俾水困咗幾日，冇人理，冇政府接濟佢哋，冇人去幫佢哋去即係去水啊啲工程。哇！依個直播之後開始啦，就令到依一個高雄大選嗰個 選情 急轉啦，係完全寒流由依個直播之後開始。咁再加上中天喺依段時間咧，其實就等於係即係韓國瑜台啦，即係全部都係幫韓國瑜咧，就係即係幾乎係。 即係追究責任啦，係啦，即係追究責任啫，即係政治問責。 所以咧，就同個紅底咧係基本上扯唔上關係嚇。不過即係佢要利用呢一個啊嘛，係嘛？佢唔可以將個底牌話俾你聽。 誒， 因為佢係親中共，所以咧我哋要喐佢，佢唔會用呢啲。咁咪所以揾個 NCC 嚟 去搞佢咯， 做戲咯。因為 NCC 裏邊嘅好多成員咧根本就偏綠嘅，咁所以咧就佢哋一出聲咧，基本上就係同埋咧，而家有傳咧就係蔡英文係唔想。是蘇貞昌自把自為， 但是蔡英文都控制不到蘇貞昌，因為這個是他核下的，是行政院核下的一個組織 嘛， 所以就變了蔡英文也都冇理由公開話喂唔得喎，你唔好咁搞佢喎，咁所以咧蘇貞昌可以自把自為啦。 好，咁我下一次再繼續講。 聽翻轉頭，我哋睇下我哋阿扁總統點講咧嚇。翻轉頭再講。 有嘢講。